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贾俊博士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馆长，建筑史丛刊主编，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建筑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北京半亩园得名的一个典故，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半亩园是一座建于清代的古典园林建筑，最早的建筑者呢是清代初年兵部尚书贾汉赋的宅园，位置呢就在北京东城的黄米胡同。相传在建造半亩园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李渔、李立翁是这位巡抚啊贾汉赋的幕僚，而李渔的设计理念是因地制宜、不拘成见，这样的一种理念啊，也充分地反映在了这座古典园林当中。到了道光21年的时候，河道总督林庆居住在半亩园的时候，是半亩园的一个最鼎盛的时期。虽然园子的名字叫做半亩，但是整个园子啊其实很大了，要比半亩多了很多很多。林庆居住的时候，对原来的宅院进行了重新的修整，不仅恢复了原貌，而且更增添了许多的景观，既简静清新，又铺陈古雅，游览其中观赏又使人心旷神怡。后世人谈到林庆是这样评价的：会写诗，喜欢收藏，能做官。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呀，就是喜欢旅游，喜欢在旅途当中去看各种各样的园林。在林庆做官的时候，走遍中国，游历非常丰富。晚年他将自己的经历请画家绘出，就形成了红雪姻缘图记，一共是有240幅图画，每一幅图都撰写了图记，其中就记录了半亩园的全景图和局部图，这也成为了研究李渔建筑思想的珍贵资料。半亩园内布局曲折，朴素大方，但不乏妙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内涵。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半亩园的全园风光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今天半亩园的宝贵。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著名学者贾俊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座中国古代园林的故事。 中国古建筑呢，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有宫殿、有坛庙、有民居、有衙署啊，很多。 在所有这些类型当中呢，最有意思的或者说包含的信息最丰富的呢，毫无疑问就是园林啊，因为园林里面呢，除了建筑之外，它还会有山、有水、有植物，它有非常美好的景观，值得人去欣赏。说到园林呢，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个大的类别。那么我们北京比较多的是皇家园林，北海、颐和园啊，这个香山、玉泉山都是。说到私家园林呢，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江南，特别是苏州。甚至很多人以为中国只有江南才会造私家园林，事实上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呢，在首都地区通常是皇家园林的兴盛地，私家园林呢几乎各地都会去兴建，只不过江南地区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多，而且水平最高而已。北京作为昔日的首都所在，不仅仅有皇家园林，同时呢，这些王公大臣包括很多富商文人学士也会纷纷修建自己的私家花园，它的总体的数量比苏州还要多得多。当然非常遗憾，因为种种的原因，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数量大概连历史上1%都不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啊。但是我们仍然呢有机会会了解这些非常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呢我们将要讲述的半亩园就是这样的一座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北京私家园林。先说一下这个园林的始建的情况啊，它大概始建于清朝初年的康熙年间，它的第一任主人呢叫贾汉富，这个人是一个明朝的将领，后来比较早就投降了这个满清，做官一直做到了陕西巡抚这么一个很高的职位。他所建的这座半亩园呢，确切的位置在北京东城的宫衔胡同，大概在今天中国美术馆的北面那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位置呢，非常非常的靠近皇城，应该是北京旧城里面最好的地段之一，叫宫衔胡同。传说这个地方当年是明朝时候御林军生产弓箭的一个场所，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已经变成达官贵人聚集的一个很高档的一个胡同的一个区域了啊。今天这个地方已经改名叫黄米胡同了，但是呢，清朝时候呢是叫这个名字。这个园林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清朝康熙年间呢，曾经掀起了一场重要的造园热潮，无论南方和北方都有大量的新园林不断的修建出来。拿北京来说呢，皇帝开始在北海、在畅春园、在玉泉山、香山纷纷构筑大型的皇家御苑，而这些皇子、王公贝勒、大臣们啊，也纷纷开始修建自己的私家的园林。所以当时呢，城里城外，在北京城里面充满了一片造园的热潮。在所有这些园林当中呢，半亩园的规模算是比较小的，它的主人也不是特别的显赫，但是名气呢算是非常的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呢，它和当时最著名的一位艺术家李渔有关系。李渔，李立翁，他其实平时主要住在江陵，就是今天江苏的南京啊。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戏班子，平时呢还刊刻图书啊，还做很多文化活动。他曾经两次到过北京，第一次呢恰好就是应陕西巡抚贾汉富的邀请，在北京短暂的住了一下啊。当时呢他在北京城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曾经去参观过好些著名的这些私家花园，给他们提个字啊，写个对联啊，或者写首诗什么的啊。于是呢当时就传说有好几座园林呢是由李渔亲自主持设计完成的啊。其实呢今天的学者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这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因为当时李渔在北京的时间啊很短，其实很难说他会具体的做什么设计，但是有可能到过半亩园啊，这点来说是可以确定的。中国人当然更愿意相信所有的艺术作品出自于名家之手，所以他就给这个半亩园呢最先罩上了一层光环。但是后来这个半亩园呢慢慢的还是衰落了，贾汉富的后人把这个半亩园就卖给了一个来自山西的姓杨的一个富商，再到后来呢又卖给了一个满族的叫春进的这个人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花园慢慢就名声就消失了。到了清朝的下半叶， 半亩园忽然之间又重振旧生，而且几乎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一座私家园林，那是和这一任主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名字呢叫林庆，满族镶黄旗，姓氏蜿蜒氏。大家看过岳飞传应该知道啊，蜿蜒是金朝皇家的国姓，因为后来满人实际上是女真人的后裔，所以这个蜿蜒呢也是满洲大姓之一。林庆这个人呢，准确的来说是金朝金世宗嫡系的子孙，所以这个家族其实是非常鼎盛的。更重要的是呢，无论他的家世还是他本人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是1791年出生的，18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进士，后来呢仕途也非常顺利，一直做到了总督这样的一个职位。反过来看一下林庆这个人，这个家族啊有很独特的一个地方，满清当年呢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入主中原的，所以不管是皇族爱新觉罗氏还是他所有的这一些世家贵族，一般来说他们的子弟做官最常见的方式呢都是去担任宫廷侍卫，或者说直接参军啊，从事武职的比较常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清朝最著名的词人纳然容若，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那么文采风流的一个人，他其实正式的职务是大类一等侍卫，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蜿蜒家族很独特，他们家从清朝一开始啊，随着这个多尔衮入关以后，几乎不走这个武职的道路，而是喜欢通过科举的方式来做官。所以他们家族啊出了很多非常卓越的学者，特别是林庆的六世祖，就他往上倒数了第六代祖先阿斯坦，曾经把很多儒家典籍从汉文翻译成满文，被康熙皇帝亲口称赞为我朝大儒。五世祖何素非常著名的一位满族学者，当年巴西子弟举行公开考试的时候，无论是满文还是汉文，何素都是会排名第一。这种家世情况一直延续到林庆身上，所以他身上有非常宝贵的这个家族文化传统的基因，所以他才能够18岁就已经考中进士。林庆的父亲做的官不算特别的大，最多只做了太原知府，就地方的一个小官。他的母亲运珠非常的著名，应该是清朝很出色的一位女性诗人，而且运珠的家世也非常的好，她是江南常州大画家运寿平的族孙女，所以实际上她对林庆的影响很大。在林庆的身上，父系的满族文化传统和母系的江南世家的传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不光林庆本人有好的文化修养，有这个很高的官职，他的子孙后面若干代同样都担任高官啊。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做的官比他还要大啊，他的孙子也担任尚书，一直到他重孙还能够做到副都统这个位置。基本上这个家族和清朝同始同宗，前后十几代都是这样的一个很鼎盛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知道有句古话叫做官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那么也许要做官十代才有可能陶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园林，因为这是需要非常好的一个家世的传承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贾俊先生。前面贾先生谈到了让半亩园重振旧生的是清朝下半叶的曾经做过河道总督的林庆，他非常的不简单，他18岁就考中了进士，在他身上父系的满族文化传统和母系的江南世家的传统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再来看看林庆本人。林庆这个人呢，当然一方面他会写诗啊，这个喜欢收藏，能做官，这些没有问题。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和一般的这个官员，特别是满族官员 不太一样的就是呢，这个人特别喜欢旅游，而且呢他特别喜欢园林，或者是带有某些园林属性的一些山水名胜，比如说西湖啊、瘦西湖这些地方，非常热衷于此。而且呢他每次玩了以后呢还会写一些简单的游记。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爱好，和我们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很相似，就是喜欢自拍。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既没有手机也没有数码相机啊，他自拍的方式呢就是游山玩水的时候呢，聘请一两个职业画家跟他一块去，然后呢把他看到的美景画下来，当然这里面把他本人也要画进去，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就完成了这个自拍的过程了。这个举动其实和乾隆皇帝南巡非常像啊，他们俩其实是可以算是知音啊。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就把他所有的这些游记和那个画家给他画的这些画呢放在一起，成了这么一本很奇特的书《红雪姻缘图记》。这本书呢一共包含240个章节，那就是240段游记加上240幅图画啊，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他一生当中画过这种画像是很多的，说实话看他的这个形象很难想象这个人是一个旅游家啊，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一个美食家，还是比较富态。另外呢他除了这本书之外呢，个人的诗集文集都出版过啊。此外因为他长期担任这个河道总督，算是一个很好的水利学家，所以他还有一些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本《红雪姻缘图记》，因为图文并茂，非常非常的生动的记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很多的园林，很多的美好的风景啊。其实有时候我想想会觉得林庆身处的时代，他如果活在今天的话，主持一个旅游的微信公众号会非常非常火啊，肯定是啊。在那个时代的话呢，只能通过出书的办法来传播自己的所有的旅游的感受啊。这些画都来源于他这本书《红雪姻缘图记》，比较早的一张画，画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小在北京生活，就曾经做梦，梦见过一个江南的风景带，里面有寺院有花园啊，这个他印象非常深刻。成年以后呢专门找人把它画成了一幅画啊，也就是说他好像天生对于这些江南美景，对于这些园林风物有一个潜在的向往。他后来慢慢的开始外出做官了，整个这个仕途呢很顺利，而且呢在很多不同地方都当过官。他去过贵州啊，然后也到过湖南、湖北，到过安徽，好像他当官不是特别的专心，每到一处除了处理公务之余呢有一点点闲暇，他就会马上去找地方最有名的名胜古迹，特别是这些著名的园林，所以后来在这里面留下了很多记录。他去游览浙江宁波天一阁的一张画，他去江陵啊，就是江苏的这个南京啊，游览著名的随园，随园的主人就是著名的文人袁枚，都给画下来了。所有这些画也是很宝贵的，记录了那个时候园林的原貌。实际上呢他看过很多园林，真正的他大半生的时间里面啊，从来没有机会拥有一座园林，或者说参与建造一座园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以前家一直在北京，北京的房价不光现在高，古时候也很高。尽管他的父亲是知府啊，他的祖上也做过比较大的官，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财产可以买一个四合院，还不足以去建造花园，所以他只能去看看别人的。但是呢很奇特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和半亩园有一个奇妙的缘分，也就是在他20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去北京宣武门以南的一个叫韩家坛的地方啊，去跟朋友一块喝酒。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园子叫芥子园，这个芥子园呢是当年鲤鱼在北京的故居，鲤鱼租的一个房子，其实啊，里面肯定有点简单的一些三石。鲤鱼在南京的正式的那个宅院也叫芥子园，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种这个画画的书叫《芥子园画传》，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当时喝酒的时候呢，一个朋友就想起来了，说这个地方啊，当年李立翁曾经住过，而且李立翁在北京呢曾经设计过一点花园，最有名的一座呢叫半亩园，但是呢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啊，有这么一个事儿。李云这个名气很大呀，尽管这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如雷贯耳啊，所以这个林庆听了这个话之后呢感觉特别特别的向往。他可当时就回家就写日记啊，说这个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看到半亩园，甚至如果能够拥有半亩园的话，那应该是一个人生的一快事啊。这是他20岁时候发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插曲。但是后来呢林庆其实 离开北京了，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去当官。他最后的官职的顶点呢，就是去江苏的清江浦，今天属于江苏的淮安市的一个地方啊。那出任江南河道总督这个职务，正二品。清朝这个总督呢，他其实是很高的一个品阶，大部分的总督是和管理某一个区域有关的，比如说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啊，都是如此。有两个总督呢是属于行业性的，一个是漕运总督，相当于主管这个水陆交通的，还有一个就是河道总督，大概类似于今天的水利部部长。因为清江浦这个地方啊，恰好是黄河、淮河和这个京杭大运河交界之处，它的水利工程特别特别的艰巨，所以这里面就设这么一个总督署来管理这个事务。那么林宪在这个地方呢整整生活了十年之久。当然因为清江浦呢距离苏州啊、扬州都非常的近，也给他很多机会去看这些地方的著名的这个园林啊。那么这个总督署本身啊有一个西花园，这个西花园叫清晏园。当林宪到任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花园已经有点破旧了，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开始去尝试整修改造一座真实的园林，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看客。他和他两个女儿在这个花园里面生活的场景，包括这个水里面的这个亭子，就是他亲自主持重新修建完成的，还特意在这个亭子的这个屋顶上呢铺上茅草，显得比较清幽，有文人草堂的气息。今天这个花园还在，但是经过后来的很多整修以后呢，跟宁庆时候的面貌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差了，但是这个整个的格局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影子。冬天的时候宁庆全家在花园里面赏雪啊，这一个场景。他的园子里面还养了这个几只仙鹤，小小的一个轩啊，起名叫水木清华轩啊，是这个宁庆主持新建的一个建筑。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水木清华轩不起眼的一个小房子啊，还有一个小亭子叫赏春亭。为什么要注意呢？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因为后来他在北京重新去修建半亩园的时候呢，把这两个小建筑给搬过去了。这是他其实平生第一次积累的造园方面的一个经验。 半亩园曾经是巡抚的旧园，关于他的设计者啊，还曾经有一段风雅的误会。那他什么时候走入盛期，成为林庆的宅院呢？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这一次关注的内容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俊先生主讲的《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这样的一座中国古代园林的故事。 人既能快意潇洒，我只求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你见到未必知道， 月亮的阴晴圆缺能影响我们的心情。 你去过未必知道， 故宫的建筑蕴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启迪生活，知识滋养心灵。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了解身边的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贾俊先生主讲的《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这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当中的一个内容。说到半亩园，北京的朋友并不陌生。半亩园是一座建于清代的古典园林建筑，位置就在东城的黄米胡同。最早的时候是陕西巡抚贾汉富的居所，几经易手，在道光21年的时候成为林庆的居所，不仅恢复了原貌，更增添了许多的景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林庆和半亩园的故事。 在道光21年啊，这时候林庆已经50岁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朋友从北京过来看他，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呢，30年前他听说过那个半亩园，找到了具体的位置了，啊，告诉他在宫前胡同，而且呢又换了不同的主人，最后一任主人呢决定把这个半亩园卖掉，不要了。林庆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多年的高官，手头这个积蓄也很丰富了啊，完全买得起，马上派了他大儿子从实赶回北京去和这个主人商榷，把半亩园给买了下来。买下来之后呢，有点失望，因为园林里边啊，很多部分都非常非常的破旧，已经完全难以想象曾经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花园了。那么呢，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改建。当时他们就委托了一位风水师和一位造园师来共同设计。这个时代啊，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古代其实所有的建筑同样是经过很严格的设计的。而且它不光要设计，还需要去仔细的考量所有风水的环节。当时林庆本人远在江苏，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啊。当时这个设计师呢，专门还画了一张总平面图，而且呢还制作了一份烫样。什么叫烫样呢？就是建筑模型，千里迢迢通过大运河运到总督署，让林庆亲自的来审核确定所有的细节。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江苏遥控整个半亩园的重修工程，最后就终于完工了。完工之后呢，他还不能马上回来住，于是呢他就开始给半亩园写一些文章。他首先写了一篇《半亩园记》，这个文章呢由他本人一个书法很好的学生写成了这个一块这个石碑，后来就刻好以后呢镶嵌在半亩园的廊子里。《半亩园记》里面第一句话就说：“事有成于数十年后，而奇迹已兆于数十年前者。”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30年前就听说过半亩园，就特别的向往，但是没想到30年之后，真的能够得到这个园林。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缘分啊，所以他这个事儿很感慨，要大肆的去宣扬一下这个事情啊。但是呢， 他的仕途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就在他买下半亩林的第二年，这个黄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决口事件，作为河道总督他必须要对此负责，所以呢他立刻被皇帝免职啊，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到北京来了，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平民了。但是呢他的心情不算很坏，因为虽然不再当官了，可是他那个攒的钱也够了，而且呢这个终于可以入住30年前就已经向往的半亩园了，所以这是有得有失。他在离开金相府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老百姓很依依不舍，很多人来送行啊，他也把这个场景给画下来了。这一张平面图就是半亩园整个宅园的总平面，它的前面就是宫前胡同啊，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所谓东宅西园的格局，也就是说，它的东面呢是相当规整的一套大型的四合院住宅区，西边呢是花园所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夹道隔着啊，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这个夹道，他们全家在这地方生活啊，而且呢，花园里面有十来座不同形式的建筑物，这里面不光是一个园林或者是一个住宅，同时也是一个私人博物馆，林庆收藏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物和艺术品，他是把每一个这个建筑呢都赋予了一个特定的一个收藏功能，就有的地方专门藏古籍，有的地方专门藏绘画，有的地方藏砚台，有还有一个地方专门藏各种青铜器啊，还有地方放石头，非常非常丰富啊，在这里面搁下。还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里面无论住宅还是花园，所有的房间它都起了一个非常典雅的名字，还专门请他朋友当中的书法家一一写成匾额，而且还挂了20-30幅对联，所以使得整个这个区域呢充满了很浓厚的文化气息。它的住宅部分可以明确的看到啊，这是跟我们看到大齐的四合院是比较相似的啊，里面有什么呢，有垂花门，有一个大的鱼缸啊，有一些盆景，有操守游廊，这都是很正常。有一小细节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就是在院子里边啊有一根高高的，大概有1丈多高的一根这个木杆，杆上面呢放两个小斗，这个东西不是随便放的，这个东西名字叫神杆，也叫祖杆，这和满族人这个很神秘的萨满祭祀的传统有关系，据说要在这个斗里边呢专门放肉来喂乌鸦，到底怎么来源的有不同的说法啊。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这种东西了，目前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东北沈阳的故宫，在他的崇政殿的前面啊，还有这么一个神杆。其实后来大部分满族人家已经不再弄这个东西了，这其实也反映出蜿蜒式非常深厚的一个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传统。那么他们家还保存着全套萨满祭祀的这个工具或者说这个器物啊。萨满祭祀的最重要的传统或者最隆重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杀一口大黑猪，然后在屋里面呢支一口大锅，把猪肉煮熟之后呢全家吃那个白肉，是这个过程。这张画画的就是他们家这个杀猪吃肉的整个这个场景，还祭祖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它的园林本身，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去看园林啊。哎，但有时候呢也有人会跟我说，这个园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欣赏呢，觉得好像眼花缭乱啊。我给大家提醒一下，首先我们去园林里面看什么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园林里面的庭院空间。所有的园林不管大小，它其实是由若干个院子组合而成的，而且院子和院子之间的有非常微妙的串联的关系，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看它具体的东西，先感受一下这个院子本身是多大，是亮的还是暗的，是开阔的还是幽闭的啊，把它这个感觉先能够掌握住，这是它的一个精髓，空间的部分。然后看什么呢，然后就是看里面主要的一些景观要素。我们通常会说啊，园林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有四个，一就是所有的建筑物，包括亭台楼阁、厅堂水榭都是，其次就是看假山，然后就是看它的那个水系，水池也好，溪流也好，还小瀑布啊，都是水啊。再然后就是看它的植物，各种各样的这个树、竹子、花卉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园林其实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当然再看就是很多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匾额啊、对联啊、家具啊、很多装饰的细部啊都可以去看啊。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大家都可能去过南北方不同的园林，我们会发现其实南北方园林的本身庭院空间的格局会有很大的差异。江南园林呢通常来说它的庭院是非常不规整的， 而且这个朝向有很微妙的变化，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北方不是这样，北方的这个园林的庭院呢，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方正的一个概念，而且通常呢会在它这个北边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相当于正房的这么一个建筑物，两边的建筑物呢尽管不是完全对称，但是大致是平衡的，也就是说它有很明确的东厢西厢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这样一种庭院格局叫做一正两厢。这种格局在北方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非常非常常见，在江南往往不是如此。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因为北方的这些城市本身呢往往它街道也是比较直的，方圆感也很强烈，但南方可能它相对来说会更灵活一些，这个可能和气候和日照和地理环境都有关系。我们今天如果去南方旅游，大家去问路的话会有一个体会，就他一定会跟你说你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左一拐就到了。如果我在北京问路呢，他一般会说你一直往南走然后往东一拐就到了。就是这种方位感好像北方人是与生俱来的，很强烈啊。所以有个笑话，就是说北京有个老头老太太这个夜里面睡觉，老太太嫌老头老不老太，会跟他说你往东边移一点，他没有说往里边移，是吧？就这种方位感真的是很强烈啊。所以其实我们到北京的园林里面也会感觉到这种方位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半亩园也如此啊。就是它这个最主要的院子里面呢，首先就是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这个厅堂，两边的建筑物呢也是大致处于这么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前面的时间当中，学者贾俊先生谈到了中国南北方的园林在空间庭院方面的布局会有很大的差异，而江南的园林啊，通常来说它的庭院呢是非常不规则的，步入其中啊会感受到朝向的微妙的变化，完全没有规律可循。而北方的园林庭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方正的概念，所以在北京的园林里方位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半亩园也是如此。它最主要的院子首先就是一个核心的厅堂，两边的建筑物呢也是大致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为什么取名半亩园呢？ 它叫半亩园，实际上整个花园部分就有将近八亩的规模，住宅部分还有六七亩，远远不止半亩这个数字啊。那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两个原因，一就是啊，谦虚，古人往往这个园子即便大也喜欢说自己小，所以不光叫半亩园呢，还有叫寸园的，当然不可能真那么小是吧啊，叫芥子园也是一个意思，芥子比瓜子还要小啊，形容自己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和非常重要的半亩方塘这个典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半亩园里面最核心的水景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池塘，这个话我们可以稍微的展开说一下。今天我们去看园林呢，接近于方形的几何形状的水池很少见了，但实际上啊，一直在明朝以前，这种水池在中国园林里面是最常见的主流，无论大型的园林还是小型的园林都喜欢做这么一个方池，显得很规则，两边上有栏杆啊，里面可以养鱼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很熟悉的南宋时候的理学大师朱熹有一首观书有感的诗就写过，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他其实是把一个方池来比喻书啊，但这个反过来也证明呢，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方池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古画呢，北宋时候《金瓶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所画的一张金瓶池夺标图，画的是皇家的一个园林，整个的主景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方池。所以后来呢，很多园林里面不光喜欢做方池，也非常喜欢朱熹所带来的半亩方塘这个典故。所以历史上叫半亩园的园子有好多座，值得一说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在 江苏的南京啊，江陵。清朝初年时候有个著名的画家龚贤啊，他的画园就叫半亩园。另外，这个清朝晚一点的时候呢，江苏淮安有一个文人叫丁燕啊，他同样也搞了一个小方石的一个画园，也起名叫半亩园。甚至在北京的圆明园也有一个半亩园啊，也是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文化的典故，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继承。半亩园它那个入口，它其实那个花园和住宅之间呢有一个夹道，夹道的前面呢做了一个六角形的门洞，一般家人都是从这地方穿过去去逛花园。有趣的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呢，园林里面的墙其实呢既有灰砖墙也有白粉墙。今天我们去看苏州园林，大家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墙都是白粉墙，特别的素雅。但实际上呢，北京地区的园林绝大部分的墙面都是灰砖墙。这么做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和这个气候地理条件有关系。因为南方总的来说呢潮湿温暖，老下雨，这个白粉墙啊会发霉，但是不会变得很污，总是显得挺好看的，挺素雅的。但这种墙放在北京的话很难维持。生活在北京，其实往前倒若干年的话呢，我们最怕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风沙，是吧。这种白粉墙呢基本上过了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以后呢也就变成灰墙了。所以实际上在北京很少去做这个白粉墙，一般来说就直接这个封上一个颜色，就是灰砖墙啊，特别能够耐脏啊。但是呢在某些园林，特别是希望有江南园林去的园林里面呢，他会局部来刷这个白粉墙，不惜工本每年都去重新刷一次。半亩园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特别是这个白粉墙啊，不光刷白粉，墙头是直的，故意做成一个波浪起伏的状态，这也是江南很常见的一种墙的形式，叫云墙。这个形状像云彩一样。所以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到，这座花园尽管是一座北京的花园，但是很多地方受到了江南园林很明显的影响。园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建筑啊，类别很丰富。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建筑呢，就是它的厅堂之所在。相比来说，如果把一个园林的所有建筑物比作一个军队的话，厅堂就是总司令。明朝时候有一本专门讲造园的书叫《园野》，这里面有句话啊，叫园不立基，先定厅堂为主。也就是说，当我要设计一个园林的时候呢，我要摆放所有不同类型的房屋，首先要定下来厅堂那个位置，那是最核心的位置。为什么？因为厅堂是主人家举行大型活动，比如说聚会啊、宴席啊，最常见的一个场所，它代表着整个园林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心脏部位啊。那么半亩园也是在它主要的院子里边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厅堂，起名叫云英堂。这个云英堂呢，柱子上挂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元朔白山，杏香成七叶金雕，哪敢问清风明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作为一个满族世家，祖先来自于东北的长白山啊，而且世代都在做官，还是这个以忠君作为他主要的一个理念的，不敢风流至丧啊，不敢说这个只是玩风问月，这么一个意思。下联是说的呢，距临紫禁啊，就他离宫廷很近了啊，好位置念年勤贺，希望在这地方能够享受二十年的好时光，愿长衣顺日遥天，这是拍皇帝马屁的话啊。就是说我希望永远靠着皇帝的这个鸿福，皇帝的圣德来罩着我啊，就可以了。其实这副对联有很有趣的一个文化寓意。事实上呢，我们在江南地区很难看到这种强调忠君呢、强调感恩的这种匾额或者对联，但是在北京的园林里面却非常非常的常见。这也反映出这个不同地方价值观的取舍。因为北京作为首都，作为政治中心，这些园林的主人大部分和这个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往往是属于身居庙堂的在朝者。对他们来说的话呢，这个政治的敏感度或者说更强调儒家的忠君理念，往往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将来这些地方呢，远离这些中心，不管他是当官还是退休的人，他其实有一种强烈的在野感，好像是处江湖之远啊，他可以不去管那个皇帝的什么事儿了啊，他只是强调自己是学陶渊明，或者学自己这个非常的这个淡泊优雅，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时候道家文化可能会占据了一个上风啊，这里面有很明确的一个这个文化风格的区别。这段话有三个信息值得我们一起解读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楼阁，半亩园里面一共只有两个小楼， 这个数量比江南园林是要少的。事实上在北京不管是四合院民居还是这个园林里面，楼阁的数量都比较少。因为这个南方地区啊比较潮湿，人喜欢住楼，喜欢盖楼，而且因为人口密度比较大，很多时候空间不够。北京人不是这样啊，大家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老北京特别讲究接地气，即便偶尔建个小楼的话呢也不住人的，主要是用来这个做佛堂或者是用来做储藏室啊，这个情况很明显。但是对园林来说的话呢，完全没有楼阁，这个空间显得比较平淡，所以它还是会点缀一下，使整个这个空间显得更加高低参差，有错落感，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登高看景色的一个机会，楼阁。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主体的院落的西厢房的位置啊，有一大片平顶，这同样在江南地区很难见到。这种平顶房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是省钱，造价是比较低的，其次呢它可以增加一个屋顶平台，可以给家里人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缺点是什么呢？不能防雨，江南特别多雨，所以建这种房子的话很容易就会塌了，它几乎是不见的。但是北京下雨没有那么多，所以园林里面经常会建这种平顶的建筑物，同时来作为一个活动平台使用。办公园同样如此，他们家呢经常把这个平台用来吃晚饭、弹琴、赏月，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第三个信息是什么呢？就大家知道我们做一个园林啊，当然是主要是为了营造各种各样的景观，但是不管你怎么造，这个空间范围是有局限的，你不可能说这个无限的增加这些东西。但是呢所有的造园者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能够营造出更加广阔的视觉效果和无限的想象空间。所谓的意境就是有想象的余地，这个很难，所以他做很多的这个脑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光需要在园林内部造景，还需要在外边呢找到一些东西来借景。所谓借景的意思啊，就是呢希望呢把这个园林以外原本不属于他们家的某些具有景观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宝塔呀，或者一个寺庙啊，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很高的一个天然的山峰啊，把它纳入到园林欣赏的视觉范围里面来。这样的话呢事半而功倍，能够进一步的强化园林空间的层次感，来美化整个这个景观。办公园的位置不好，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皇城根嘛，周围全是胡同，它本来是没什么可借景的。但是后来呢林清就发现啊，登上那个屋顶平台呢往西看有三个地方值得关注。哪三个呢？一个是北海的北塔，一个是景山上那个最高的亭子，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禁城北面那个神武门，恰好是三个皇家建筑的一个制高点，他登上那个屋顶平台能够看见。所以这张画呢特意把这三个点都画上了，然后来强调他们家这个花园虽然很封闭，但是也是可以借景的啊。所以挂的对联呢叫五云宫阙见蓬莱啊，这三个借景的这个对象啊都属于宫廷建筑，但是呢远远看过去好像海上那三个仙山一样，这么一个效果啊。所以它有这么很好的一个比喻。办公园里面的一座书房，这个书房啊很好玩，就它的这个南边呢完全被一个假山给挡住了，假山里面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和这书房的空间是相通的。什么好处呢？林庆本人特别在文字里面强调了一下，最大的好处就是和陕北的窑洞一样，冬暖夏凉，因为这个石头很厚，起到很强烈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书房呢起名叫退思斋，显然也跟他这个退职回家啊，去回顾自己一生这个心情有关系。退思斋所挂的对联是办公园所有对联里面写的最好的，大家可以体会一下，随遇而安，好领略半盏新茶，一炉树火，会心不远，最难忘别来旧雨，经过名山。我们可以想见，这也是他经过了宦海的沉浮，游历过全国很多美景之后最后的一个心灵的感悟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人生的境界。半亩园的另外一座小楼比前面看到的小楼还要小，这个小楼呢有特定的功能，它不登高看景的，它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个供奉道教神仙的场所，起名叫斗室，供的神仙是吕洞宾。说实话这个满人信这个道教的并不太多啊，这里面也充分的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一个 这种人家呢，他的宗教信仰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半亩园里面啊，包含了各种各样很奇特的和这种祭祀和这种宗教有关的空间。他不光前面说的有这个萨满祭祀的地方，还有拜魁星的地方，魁星是主管文运的神啊，还有佛堂，还有这个祭道教神仙的这个斗室。此外呢，还专门在一个地方供奉五方神，东南西北五个方位的这个神。后来呢，这个临近的这个家属呢，专门设了一个小神龛，供奉什么呢？供奉黄大仙啊，就是黄鼠狼，基本上什么神都信的啊。这是中国人特别有趣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非常驳杂的这种宗教的信仰，往往是有求必应啊，就是说某一个神管某一方面事务，大家都可以相处无事，都可以供奉的一个园子里面。在这里面不光供奉吕洞宾，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啊还搞一个很神秘的活动，叫做符祭。这个符祭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点像今天小孩玩的那个请笔仙，就是几个人呢一块儿共同扶着一个毛笔，把这个笔呢放在那个纸上，因为大家力量不均匀嘛，这个毛笔就会在这个纸上啊出现一些画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符号来，据说可以占卜用，就他们家也搞这个名堂。 通过贾俊先生的介绍，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虽然名字叫做半亩园，但是半亩园应该本身非常的大，而且功能特别全。不管都包含了什么样的功能，作为半亩园来说，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关注点，就是欣赏。那么该如何欣赏中国古代园林呢？主讲人贾俊先生也给出了提示，在园林里首先要关注的是园林里面的庭院空间，然后呢就要看一些主要的景观要素。我们通常会说园林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有四个，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建筑物，这就包括了亭台楼阁、厅堂水榭，其次啊就是看假山，然后呢就是水系。前面在贾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也初步的了解了半亩园的整体构造，还有一些亭台楼阁，看了水池，进了书房。作为园林来说，假山是非常重要的。在下周同一时间，贾俊先生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半亩园的故事，继续走进半亩园，体会它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内涵。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